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个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 你的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会讲一下漫画有什么怎样创作，其实如果做教育的时候究竟能够有什么出路给漫画家呢，所以今天请来伍尚豪，他是 Peter Ng， 他就是香港插画师协会前会长，也是香港动画制作人的，先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我是 Peter Ng， 伍尚豪。我想刚才讲的漫画，我想其实我主要都是做动画、漫画创作和插画的，一会儿可以讲一下这几类的分别，因为很多大部分人都以为画公仔。 先讲一下小个成长之路先、你几时开始学画画，学些什么？刚才你讲这么多类 是不是？漫画我喜欢看、即如果是漫画我喜欢看牛仔契爷、即是老夫子、啊、十三点我都有欣赏， 所以你就有画那样东 西。因为牛仔契爷那些就真的没有对白、咁啊，即係用畫面去交代，咁啊四格去講故事。咁其實咧就我中意睇啲水彩畫咯、水彩畫。 所以而家見到你自己擺出嚟 啲水彩啊、水墨畫，我都有接觸過嘅。咁我又有一樣嘢得意咧，就係我中意睇完啲畫咧，我又想自己畫。即係睇完個卡通片，我又想自己畫。咁我諗呢個咁嘅興趣同埋衝動咧，就咁啊好細個已經有。 咁啊，讲下啦，即系其实你几时正式真系学画画先？嗱，学画画真系都需要学习噶，可能你都喺学下画啦。即系譬如我哋嗰啲细个就真系学画，学翻嚟后期先出去俾钱去搵啲老师教嘅啫，咁样。 因为咧有时读书咧应该比较功课忙。学校我记得中三之后咧就已经系冇美术班，即系要主要集中喺会考上边。咁我谂我自己中三咧，我就自己出去啲画院嗰度学啦。跟老师学一下啲水彩啊、写生啊咁样，咁都有画嗰啲石膏像噶。 阿妈阿爸冇反对先话，哇嘥咁多钱，你知读艺术啲人就话嘥银纸噶嘛，叫做系咪？咁你当时点样爸爸妈妈说服？ 咁要即系唔系咁啊？要多谢爸爸妈妈嘅，因为咧始终咧佢哋即系佢哋个教向嘅方面咧，都系觉得你揾到自己喜欢、或者你自己嘅兴趣咧，咁就最理想嘅。最理想，咁當然要讀好書先啦， 係 啦。咁佢話：你讀好書，咁如果揾到自己的興趣好，即係運動好、繪畫都好咧，咁我都支持 嘅。我講頭先你啱啱講過三樣嘢啊，先你學嘅插畫啦、動畫啦、漫畫咧，有咩分別呢？ 我諗譬如講翻插畫啦，即係其實係一張圖畫咁樣啦，咁但係都係要有個客户叫你去做嘅，因為幾似一個設計工作嘅，即係有個客户想有幅作品，要咁樣去處理，跟住咧令到個商品嗰種推廣價值。咁呢個都係唔係你主導曬嘅喎，因為個客户可能會俾一啲資料啊，同埋段特別嘅效果或者特別嘅風格咧，你一定要做嘅。咁就唔同繪畫嘅藝術家啦，繪畫藝術家嘅時咧， 可以自我啲， 係啦，比較即係可能譬如我想呢一年都係講呢個 topic，即係呢個主題，又或者我淨係用呢個題材玩，即係叫做繪畫一部分嘅創作，一系列嘅創作，咁主導權可能會大啲。咁譬如你講頭先講少少漫畫啦，咁漫畫入面亦都分連環圖啦，係嘛？咁漫畫時有單格漫畫，亦都有四格漫畫啦。咁最主要咧就係有個主固定嘅人物啊，譬如老夫子啊、十三點啊、牛仔啊，或者外國嘅 Sloppy 啊、加菲貓啊，即係好數得好多。咁佢可能喺報紙入面有四格，咁啊冇話黑白彩色嘅。咁連環圖咧咁樣叫，咁大家認識啦，譬如 Iron Man。咁有兩間 Marvel、DC Comics， 咁另外香港嘅黃玉郎、馬永成好多前輩，咁佢嗰啲個連環圖好多集嘅，一本本入面有內容有故事咁樣咯。 或者我哋睇下你有啲都參加咗好多嘢，啲展覽啊、比賽嘅，包括嗰陣時你曾經未成立拍拍手之前咧，已經參加咗1997就是、三文魚先生啦，都攞咗個短片嘅即係比賽嘅金獎啊！咁我睇下啲作品先。 好啊。 即是相片，先讲下啦。呢个系你自己介绍。 哦，呢、這个最新嘅张卡片嚟。 系、 嗯。咁我叫伍尚豪啦。个尚字咧，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字嚟嘅。 嗯。 即、就、系、是、 高尚啦。 又或者系要尚有空间再改善。 嗯，都几有意思啊。 系因为咧，佢好似一间屋咁样，个天咧、那个窗。嗯，咁、那個窗咧就係、是、叫你去，除咗你望住間屋之外咧、嗯，你仲要打開個心窗去學其他嘢， 嗯， 虛心啲，因為你藝術一生或者你創作係好耐嘅事，都唔好咁講，可能做人都要，因為好多嘢都係要學習，所以咧“尚”字呢個字咧，我覺得幾有幾， 而且都係中意嘅呢個字， 都係我名嘅中文名入邊其中一個中間一個字嚟嘅， 係啊， 嚇，咁我覺得呢、這個譬如爸爸俾我嘅“尚豪”咁呢個字，我覺得都好有意思， 嗯， 咁去到人生嘅階段啊，咁譬如我之前我做咗拍拍手創作室。咁都 OK 㗎，咁但係有另一個層次或者另一個階段，用個上，咁上入面有個上創作囉。咁我主要係集中推動返我自己嘅創作嘅。 咁、嗯、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好啊。係啦，咁呢個介紹返我自己啦，咁、嗯、我就係2016至18年嘅香港策劃師協會會長啦，咁而家我就冇做會長啦。咁係好嘅，因為呢即係可以多啲空間，唔係咁啊！ 結婚之後你都忙啦， 結婚都忙，咁你呢啲都多啲空間俾後一輩或者其他人去、 嗯、 去學習多啲處理一個會務啊， 係 呢個都係重要嘅。 其實你嗰時你真係做咗好多嘢，我見到咧即係成日搞活動。嗯，成日搞展覽啦， 係 經常喺你 Facebook 都係又展覽又展覽咁啲啦。 係因為咧我諗策劃師咧、嗯、就我諗以前個階段咧就好依賴廣告嘅。 嗯， 咁香港策劃師咧都係因為廣告業嘅蓬勃咧而起飛。 嗯， 咁去到每個階段有唔同嘅時咧，策劃師咧身處嘅處境都有變化。 嗯， 譬如而家會多咗搞自己嘅作品，譬如自己品牌。 嗯， 又或者而家本身都有個自己嘅角色， 嗯， 即係有個自己嘅公仔，咁佢宣傳入面已經係比較由被動轉為主動， 嗯， 咁但係喺呢個咁嘅變化當中咧，亦都經歷咗香港嘅或者全球嘅經濟唔同嘅變化啦，嗯，由傳統嘅紙張嘅紙媒到而家網上面嘅平台，我諗呢幾十年嘅衝擊係相當大嘅。咁但係我即係要堅信一樣嘢，就係覺得無論策畫師好或者係漫畫家都好啦，佢需要一個平台咯。 嗯，當然咧，你咁做係好有意思，因為大家有啲人係未認識你噶嘛，係透過好多唔同類型嘅接觸，先有機會認識你嘅作品。 嗯，又或者唔係淨係我啦，即係譬如我入邊有我哋個會員啦，亦都我咁樣我講得多啲，應該其實成個業界。 嗯，好，咁啊下一張睇下。 好啊。係啦，咁嗱，你見到我左下角嗰度有個墨顯，即係有個嚇，即係有個毛筆，我覺得即係依個傳統嘅價值都應該要保留嘅。即係我覺得中國嘅水墨畫咧係好深啊，好大好深。即係有時候我哋接觸初頭都係西洋畫啦，咁亦都中間有段時間用電腦啦，咁咁即係依幾樣都係好大嘅一個空間要代，即係再學習再諗下。 咁隔離咧，佢隔離位置咧？ 隔離位置就係講緊我自己有張插畫啦，嗰個插畫我自己好中意嘅，係一個動畫嚟嘅，即係其實係一個我城嘅一個計劃嚟嘅。咁入邊夾埋有唔同嘅動畫導演，一齊做咗一個關於我城，即係我對香港嘅感覺。 你對香港有咩感覺咧？ 我覺得對香港感覺，我諗你問翻我去旅行一段時間，翻嚟嗰一刻就已經好有感覺啦，即係好掛住啊嘛。因為成長嘅地方喺度嘅。咁我覺得係有少少可惜，就係譬如話成長嘅地方嘅社區啊，或者建築物咧，唔係好容易揾得到。 冇錯。 係啦，即係譬如唔係好容易揾得到，有咩問題咧？其實冇問題嘅，但你發現咗，咦？以前我細個住嘅 係啦，冇就好似揾唔翻啦。 係啦，即係好似都冇實實際際見到喺度， 即係可能 有啲可惜。 下一代都講唔翻啦。咦？呢個就係我成長嘅地方啊！ 係，咁冇辦法，因為始終香港好多原因 急速變化。係啦，下一張就睇下。 哦，咁頭先講翻呢個係沙文宇先生啦。咁我諗九六年對我啊嘅事業影響都好大嘅，因為我都係做中意畫畫，咁但係就未正式入插叫做咩漫畫界嘅，因為我都係做廣告公司。咁因為漫畫當時嘅漫畫咧就要求真係好高嘅畫工啊，即係又要 啲比例要好，即係打鬥好，打鬥得好勁啊咁。咁我話唔，即係唔係話嗰類型。咁我但係我覺得我中意頭先講過啦。我睇到動畫，咁我就想做噶嘛。咁我就記得1996年就去Art Center 睇一個叫做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嘅冠軍，係啦 IFBA 啦嘅，即係而家叫做微電影啦，其實就叫做獨立電影，即係冇人叫你做嘅。 系啦，自己创作 自己做嘅啫。咁我话胆粗粗，咦，人哋都做到喎，咁我自己试下做。咁啊，1996年，咁啊，1997年就完成咗，其实都横跨8个月嘅，三分钟。 系啊， 咁啊，三文鱼先生，咁啊冇样嘅，得条鱼嘅，即系你唔好以为有个人。 系。 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个故事咧吸引嘅地方，即系我估，我想讲大自然嗰种纯粹啊， 系， 即系。翻翻去出生地，跟住就死亡，跟住產卵，產卵跟住死亡，一個 cycle。 係。 咁我哋人咧，好多時真係好多好多咩噶嘛，即係好多藉口噶嘛。聽日先諗下啦，或者即係聽日先做啦咁。咁但係即係有想提醒自己啦。 即係呢個一個好本能性嘅嘢，佢係要咁樣噶啦。 係咁樣，因為我嗰個故事入邊，嗰個三文魚已經俾人喺嗰、那個。回转寿司个喐紧噶啦嘛，但系佢仲谂紧，咁但系就好开心啦，即系嗰时嘅评判又好欣赏，同埋咁当时我得到冠军嘅， 冇错。咁我跟住咧，你有2001有蒲公英噶，又睇下一张啦， 系啊， 都系攞咗银奖， 系啊。咁呢个就 都系系啦， 即系叫做 close up 啲嘅三文鱼嘅其中一幕。咁你见到。即係左右兩邊，一邊就係魚，一邊係等宰啦、宰割啦，咁另一邊就已經變咗魚肉。係， 咁呢個一個對比咁樣咯。 係啦， 下一張我睇下。 嚇，咁呢個，這個跳一跳喎，我覺得咧，頭先講過啦，比賽呢樣嘢咧係我種推動力嚟嘅，因為咧比賽我覺得係一種除咗壓力要面對死線之外咧，就係有啲即係。亦都係自我嘅挑戰啊嘛，咁我記得呢個係一個抄票設計比賽，咁啊用2500蚊做設計，咁入邊你見到細心啲睇咧，就全部係嗰啲香港嗰啲生活，譬如有小販啊，譬如有市集啊，譬如間屋好奇怪喎，突然間出嚟就係游水池嚟噶嘛，咁，同埋我最記得細個嗰時咧嗰啲天台。會曬啲鹹魚同埋啲好多魚骨天線，咁呢種情景，我覺得幾代表香港嘛。即如果我覺得香港有張鈔票咧，我記得可以咁樣諗下。咁另外最左手邊有個儲錢嘅柱仔，我記得幾得意，即係叫人儲錢。咁呢個好即係又好開心喎， 好有意思喎。我係使錢，同時有個儲錢經歷，我使錢之餘都要諗下。 係啦，冇錯冇錯。咁我覺得依個就好簡單，就用生活嘅紋身去表現。咁得到冠軍好開心喎， 都係好有意思嘅。咁下一張嚟睇下啦。 啊，依個就正正頭先講個蒲公英啦。咁依個因為我記得三文魚先生攞咗冠軍咧，咁獎金是挺好的，剛剛就夠我買一部電腦，他電腦很貴的，剛好。跟住很想入行，即是我意思做動畫，但是那時做動畫就應該興緊叫 3D 即是剛剛 Toy Story 第一集，全球都是講緊那些叫做 3D 即係立體，到而家都好興嘅，越嚟越做越叻。咁但係我心裏我覺得，咦，我係咪做中意做動畫，咪一定要入行咧？咁其實我反正都我第一套都係自己催逼自己去 完成 㗎。咁我都其實可以喺動畫嘅舞台，不如做一個獨立嘅角色，即係不如我自己諗啲故事自己做咯。係啦，咁但係呢個我心裏大下，我覺得唔係幾好嘅。係因分享一下唔好，但係就呢個作品，我覺得幾。再 touch 完啲，即係我覺得係點講咧？我講到人與人嘅關係。三文魚嗰個就是自我嘅關係啦，自己依、這個就係講母親同女兒嘅關係，亦都等於母親同個兒子嘅關係。咁婆婆就已經老啦，咁頭上嘅白髮，女兒幫佢剪嗰時咧就俾風吹氣，俾風吹氣咧嗰個感覺就好似蒲公英咁，即係媽咪咧就話，即係好想你留低喺身邊，但好想兒子又即係兒女又飛得遠喎，咁呢種矛盾咧就喺作品顯示出嚟，係啦，咁你見我都係用水彩效果畫咁樣咯， 係， 颜色都靓，咁系下一张我睇睇。 好啊。嗱，咁啊，头先讲啦，系啦，因为咧都头先讲个比赛啦，咁。但是比賽的結果雖然有獎金和一個很開心，我真的未攞過獎，三文魚第一個獎，咁大個仔。咁但是呢、未必可以即刻可以換取一個叫你、做想你做的理想嘛。咁、反而呢就一個訪問入面呢我就得到另一個機會咯。咁、那個機會就係、是、GC Gooby Family， 即係呢個 虎榮 小父母。當時就係、是、商業電台，903。咁啊，入邊咧就係、是、一個廣播劇，咁嗰時即係廣播劇、收音機，其實都係年青人一啲 嚇，好、重要 嘅，重要 嘅 一環，更加出埋書。咁嗰、時個書一出咧，應該係3万几、4万本賣。 而家 一 好難， 幾萬本，因為而家都好多原因。咁變咗有榮幸可以參與個 project 啦。 但係點解嗰時佢會同你一擊即即著就諗？ 其實嗰時我都係一個機緣嚟啫，即係訪問嚟嘅。咁阿卓韻芝訪問我，咁佢我訪問我原因，因為我攞咗動畫冠軍 啊 嘛，唔關任何嘢。 啱 咁啊，真係我就覺得，嗰、那個年代其實有乜乜啦。咁之前有老夫子13点啦，咁其實我覺得香港都應該要有新的一個由本地創作者又由故事到公仔都是自己本地人去發揮的一個作角色，咁我覺得咦係時候喎，因為嗰時佢已經廣播劇有噶啦，我都係聽嘅，即係我都係咦覺得。有聲音怎會沒有畫面呢？不過難的，因為個個對聲音的演繹都不同， 沒錯， 即你覺得他肥的，我覺得他瘦，是 即是想像來的嘛，這個空間的想像嘛，跟看幕合書都是一樣，你想個大俠和我大俠可能 是完全不一樣，怎樣令到個大俠可以心目中的虎榮呢？那要差不多2年後，我記得那時2000年， 咁你覺得虎榮係點樣㗎？你自己當佢構思嘅時候， 虎榮嗰時咧，其實咧佢就真係屋村仔，人字拖，短褲， 係 個頭點一嚿嚿咧？因為嗰時打機，打機多，嗰時應該係 PS1 咯， 係，跟住變到好似成日結咁樣， 係啦，結咗個頭咁樣 嚇，即係唔洗頭 咁樣，係啦，咁啊都曳曳地嘅，俾阿媽蚊耳仔， 睇個樣子眼眉好粗啊， 係眼眉粗就眼細， 係， 咁啊對比咯，咁阿妹啱啱另一邊，咁啊其實我成日覺得咧，佢兄妹即係鬧交好或者點樣都好咧，其實都係。分不開嘛， 對兄妹就黐住。 係啦，咁佢隻耳仔一拼埋就啱啱一拼。 係喎，真係。 咁嗰時好開心啊！嗰時真係連 logo、連個公仔、連漫畫書， 同埋嗰時買3万本真係好犀利㗎啦。 3至4万本。 係咯，你諗下，而家 係啊，3000本都覺得多。 好犀利啊！真係而家真係好難。 年代唔同嗰時。 係啊，真係好。 不過好開心，係啊。 個反應係好好嘅， 係咁跟住你見到有嗱個左手邊就係漫畫書啦，中間就係原聲大碟啦，咁啊陳慧琳啊、許志安啊、高德超啊咁樣咯，咁另外當然有展覽啦， 係啦，得呢個都即係好多嘗試啦。咁其實你會唔會覺得當時你都已經開始真係較為穩定啲嘅收入咧？開始有咁多人，有咁多唔同嘅創作， 我即係收入就穩定咯，即係其實我又唔係使好多錢嘅。 但都要生存噶嘛，都要問你。我可能究竟我咁樣創作，我係咪可以生存？點解問你好現實噶？如果我讀完一科死啦，我招唔得萬嘅係咪？咁你會好擔心噶嘛？ 係因為嗰時咧就你見到咁多即係嗰個集中力好強。即係一個創意啦。就可以發揮到由劇本到電視到音樂到上埋，直情上埋去陳奕迅同佢唱歌，即係依啲咧，其實 有唱歌， 唔係陳奕迅，我都想著公仔衫，著唔到又著唔入去，唔係即係你睇到嗰個年代咧，其實機會真係多， 同埋好多變化都接受到， 係啦，同埋睇多一樣嘢就係其實咧跨媒介。嚇、啊！即係跨媒介，即係你見到即係由商台跟住到其他，其實跨媒介嘅一個演繹，而唔係一個人努力，即係一個個都努力啦。 成個團隊， 其實係團隊嚟嘅，其實係團隊。咁我覺得而家嘅年青一代咧辛苦啲，因為咧 散曬，即係我意思散曬意思即係唔係佢散咗，係周圍嘅媒體 咁樣樣。 係啦，即係你喂我聽網台，我自己可以選擇聽邊一個，或者睇邊本雜誌可以自己。 即係冇一個叫共同目標啦。以前就可能一齊睇先， 即 係 我嘅 公司要假設下咁樣，而家就 我估依個都係創意工業以同經濟發展同埋人嘅關係咧，其實係。緊求 係，即係可能大家以前一齊睇啊叮當，或者一齊大家去睇即係嗰啲其他唔同嘅家康片。 你好簡單啦，譬如你今晚大結局，你邊度都再睇啫？你屋企冇錄影機係睇唔到噶啦， 所以一定翻去睇啦。 收音機唔會再聽噶嘛， 即係嗰刻個 moment 好緊要。 係啦，嗰個 moment 原來嗰個 moment 咧就可以聚啲力量。 係啦， 啊當然而家其實喂，每人個手機 中意睇睇咯，或者翻 係啦，幾時睇得 睇得啦，係嘛？ 咁又另一個玩法。 是整件事不同了真的。但可能有另一些有另一些机会，我们下一个看看。 这些都是我画虎榮的画稿， 都很复杂。 我找铅笔画的，那就一次过画了很多个虎榮不同的形象。 好，那我们下一张。 另外你看到有些游戏網上遊戲啦，到下面那個穿衣公仔啦，你看看或者由平面到立體， 是即是樣都有配合的， 是啦，那你發現咦多元化可能性都很高，那你想想每一個單位幫你手 的 party 呢，其實都養活很多人。 我想問一下，好了，虎榮當時人怎樣看虎榮呢？香港人怎樣看虎榮呢？ 不共同回憶來的，即是現在譬如我有時做開嘢或者我教開學生呢，有時佢話我小學睇過，又或者我細個我送過個公仔俾我女朋友，即係嗱依一個咧，我覺得就係創造人一種最大嘅福氣同埋價值。即係有時你話賺幾多錢嗰啲都係要養活嘅，咁但係問題咧，如果你個創作咧可以令人開心同埋咧有點共同的回憶咧， 覺得係大家都中意嗰樣嘢或者諗嗰樣嘢， 嗰個價值幾大喎！即係 moment capture嚟 嘅。我又覺得嗰個價值可以流傳咯，即係坦白講，有人即係未必記得我樣噶嘛。 係啊， 但 係虎榮好得意嘅。 咦，咁啊， 當時你一講我都 係咯。咁我覺得，咦啊，上天俾我都 唔錯唔錯唔錯。係啦，跟住你後面期咧，你都參加咗好多電台電視節目外判嘅話，就講漫畫長路啦，影子戲啦，漫畫嘅歷史。咁繼續 我睇下下一張睇下，因為咧你今日咧就再依一個幾得意喎，一陣間可以不如一跳一跳講依個啊， 冇問題啊。 依一個咩嚟咧？依個郵票設計喎，因為其實 方放大滴滴咁多睇。 因為坦白講咧，譬如咧廣播劇又始終都會完噶嘛， 啱啊，係 咁啊， 都好耐噶啦，係 啦， 照顧別。 咁啊，阿芝有另一個創平台嘅創作啦，咁我自己都要努力去做其他嘢。咁我覺得咧。開始就再接其他的工作咯。咁一個咧，你會發現咧，咦，郵票嚟嘅，啊郵票都好似都係好耐歷史啊。但係而家郵票咧就變為一啲儲同埋啲生命嘅平演繹。譬如一個咧，一套咧就好慶幸咧，就係郵政處喺上年啦，咁咧就做咗套五個感覺嘅五感，即係分別有氣味啊，有觸覺啊，有聲音 啊， 有視覺。咁我就用咗插圖嘅形式，因為呢個啱曬小朋友。咁我用畫去做咯。咁你諗下，咦？插畫師除咗頭先我做咗個角色設計之外，或者上電影嗰個之外，其實去到咁細粒郵票。十cm乘十cm， 都可以畫， 都可以畫嘅喎，係啊， 即係變化無窮啦， 變化無窮咯。咁我覺得係幾有趣嘅。我哋睇下一張啦，係啊，咁呢個牛仔啦，咁其實好似你頭先提過幾個 project 啦，影子戲啦。咁因為咧嗱，我就都頭先第一開頭都講牛仔契嘢，我自己覺得漫畫入邊我成日都睇嘅。咁有機會就係藝術中心啦，又俾一次機會我哋，就話不如重新將漫畫人物。可以再演繹嘅，不過係而家上網啦，係嘛，咁啊，即係好可惜啦，黃思馬已經唔喺世上啦，咁但係咧又慶幸佢哋屋企人咧可以俾個版權，我試下做一個好短嘅片咯。 咁啊搞幾耐咧呢個片？ 這個片三四個月左右、 你講下這個牛仔你很喜歡，你講過為什麼不喜歡牛仔呢，你講下那個背後的意義。 我小時候就去婆婆帶我去剪髮、都 看 過漫畫書的嘛， 沒錯，以前是 這樣的，是的，當然大過當然可以看一下武俠、咁啊細個睇下啲温情，咁因為佢冇字啊，咁佢四張冇字，咁啊好温情。譬如又有牛仔成日鐵閘啊，等人去同佢玩啊，咁我細個又係咁嘅喎，又係嗰個鐵閘同佢玩。所以頭先你話咧，一個社區嘅情懷咧，其實建築物咧係好重要啊， 冇錯， 即係嗰種建築物同埋嗰種物件咧，你可以維存喺度咧，其實嗰啲回憶要翻嚟， 冇錯， 好實在。 玩過啲乜嘢？ 係啊，成幅就翻曬嚟。咁所以咧就雖然佢係玩緊啊，依家牛仔契爺玩緊電腦啦，教佢上網啦，但其實嗰份情係冇變噶嘛。 係。即係呢樣嘢就係睇到温情啦，同埋咧即係冇時間性嘅。 系啊， 故仔系冇时间性，即系任何时间睇咧，大家都会触动到。好啦，每次啦，好似你讲啊，当时讲咩故仔咧？你好多个故仔噶嘛，牛仔系咪？ 哦 ，capture 边个故仔，边个脉 络？我系重新演绎噶。我嗰日咧就话咧，突然间牛仔打机，又唔做功课， 系 突然间熄晒停电啊。 系 咁啊，阿契爷即系佢話：，不如我哋玩一下用隻手指，用個電筒去做個影子器啊！咁點知好好玩喎、咁牛仔又將呢個畫面咧 capture 咗，擺咗上 YouTube。咁點知好多人點擊， 係 like 咗，好多人 like 咗，係啦，好多人 like 咗。咁啊，最後即係最後嘅結論咧就係、反而阿契爺咧就日日喺度拍片，牛仔又冇得上網， 即係調翻轉啦。咦，平常你以為係我哋扮演咗，都係個反射嘅。 係啊， 兩代之間點睇現代科技？ 係啦，冇錯，因為一次停電， 係啦，就係個成個生命個改變咗啦，係咪？令到所以呢個意思咧係好好，即係好多時咧創作咧係一個理念好緊要，即係嗰個故事係想表達啲乜嘢，令到人有共鳴。有共享，除了你技術畫得很靚之外，所以呢樣嘢對，即係好似你哋咁樣啦，即係從唔單止做漫畫創作，後期你嘅教學咧都好重要。希望啲人透過你嘅作品咧，即係有啲回應、有感受、有感動咁。 冇錯冇錯。 好啦，跟住呢個之後咧， 係咯，嗱，依一個就頭先又再講啦，就係一個 project， 只不過 project。咁呢個 project 咧就係一個關於漫畫家啦。咁啊，漫畫家我成日覺得香港好多噶嘛，好多階段都唔同漫畫家。咁呢個階段咧，我哋就揾咗啲漫畫人，譬如中文英雄嘅主角啊，又或者十三點啊，或者係老夫子啦咁啊，去訪問翻嗰個畫家。咁由一棟大廈開始，即係你知道大廈就以前一個大廈住好多夥噶嘛。係 啊。 咁我構思咧就係、是。當時本來是個編劇嘅，咁叫阿童，咁佢嗰時咧就話想做一個外判計劃，就係港台嘅，咁港台都好支持呢樣嘢，因為俾個劇本去，咁啊審批，咁撥一啲錢可以做一啲短劇，大約係廿五分鐘到啦。 呢個就用漫畫表達嘅， 用漫畫同動畫，咁啊仲有真人拍攝，其實好難嘅，因為咧我哋仲要仿，真係要攞曬版權。我連入面有三毛的喎，三毛即係問翻屋企人攞翻嗰個版權，因為三毛都係香港。 啱啊，係啊。 係啊，咁咧，嗰個階段咧，我希望一個個階段做嘅。咁但係當然梗係難度啦。咁但係我真係梗係揾一啲我比較最早期嗰啲做咗先啦，咁樣咯。我記得嗰時得意啊，喺天台啊嘛，打麻雀。 係。 啲漫畫人物打麻雀。 係。 咁跟住咧就講開，喂，你嗰個漫畫家去咗邊？跟住傾啦。 咁都好香港情懷，打麻雀已經 嗱， 好香港情懷。 你個招牌啊，都已經好香港啦。 同埋呢啲屋咧，就可能以前啲屋真係可以四通八達嘅。 冇錯冇錯， 係可以走嚟走去，過呢度過嗰度嘅。 係 或者天台都係由呢度行過去，譬如話喺即係利東街啊嗰陣時，呢個天台咧，你跨過去咧去另一個店。 哦，真係㗎， 可以跨過嘅。 即係個天台可以行。 可以跨過。 唔會。 唔會跌嘅，因為佢其實好近嘅，大家啲位你可以跨 過。係咯，喂，咁咧依一個咧就真係咧，我又覺得咧，頭先嗱蒲公英三文魚我自己做啦，今次咧我就揾咗拍檔，即係揾咗團隊，咁啊揾阿 John Chan 幫手，咁啊又有編劇，咁我其實覺得咧動畫應該咁做嘅， 即係一個 team 係啦，應該咁樣做， 會快啲啦，靚啲啦，係嘛？ 補翻即係大家個補。 所長 咁都係好嘅，即係可能一個人自己好自我玩呢種方式，但當一班人可能出嚟嘅效果又成件事火花又好唔同咁樣，咁其實係好嘅。咁我下一張睇下咯。 依家入邊嘅劇照啦，嗱、 嗯、 又有獅子山啦，嗱、啊、我要統一佢風格噶嘛，你知道牛仔十三點完全都唔係同一個人畫嘅，咁、啊、我重新再畫過，咁一定攞埋版權， 大家係嘛？ 咁佢又要多謝啲漫畫家，真係即係批俾我哋試，咁、嗯、但係始終都係一集嚟嘅啫，都係喺港台嗰個播嘅一集嚟。 咁但都好嘅， 一個好嘅經驗咯， 係咯，可以試到，同埋即係將香港漫畫俾年輕一代可以接觸到。 哦，其實係真係要，真係要，因為咧有時咧牛仔問啦，都可能都唔知咩嚟， 係啦，係 咪牛扒咧？ 係，咁我哋下一次就翻嚟咧，就再講多啲你嘅創作啦，跟住你點去集組入去教學啦，喺教裏面其實你要諗啦，點樣培育下一代啦，點樣幫佢揾多啲機會，所以做會長嘅時咧都經歷咗好多嘢，又可以分享一下啲。 好啊，唔該。